围观的众玩家看到两人这根本就没有任何接触却又非常高端的较量，已经觉得非常变态。但是事实上，这些普通玩家的认识依然完全没有到位。此时真的清楚这过程中每一个瞬间的，其实只有叶修和赵玉哲两个人。悟道君那一跳的意图，众人后来都猜出来了，但却只猜对了一半。挡赵玉哲的鼠标光标，这确实是叶修的目的，但事实上如果只是挡光标的话，不用跳也可以完成，因为以荣耀的第一人称视角，赵玉哲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看到悟道君的身后，更别说将光标移至悟道君的身后。死角是必然存在的，哪怕赵玉哲让分烟井横向走位，却不过是将原本的死角暴露出来，但依然会有新的死角。继续靠走位来完成全部的划线操作是不可能的，划线的时间只有3秒，3秒钟用在角色移动上，实在抢不出太多的空间。所以这种时候，想要兵线从悟道君的身后切过，赵玉哲必须让分烟井跳跃一下，如此拉高视角后，他的鼠标光标才有可能不受阻碍地从悟道君的身后引导兵线，将他和众玩家切开。而叶修让悟道君的跳跃恰巧就是发生在了这里，他是用这一跳彻底断绝了赵玉哲可以使用的跳跃划线手段。赵玉哲当时心中一惊，脑中刚有一点打个跳跃时间差的念头，悟道君那边直接开了个天使之翼滞空。赵玉哲一看，立马兵线改道，他是准备从悟道君滞空后脚下露出的空档将光标闪过引导，谁想悟道君的天使之翼放出连1秒都没有，立刻取消，悟道君随后落下，兵线的引导立刻又是尴尬起来。这当中的交锋其实是有好几个起落，赵玉哲也表现出了一个职业选手该有的反应和应变能力，哪里像围观玩家们所想的只是兵线走到这里，结果被悟道君跳起来拦一下这么简单。而这么几个交锋后，兵线可持续的3秒时限可就没剩多少了。此时悟道君落地，赵玉哲想再让分烟井跳起来去完成原本的意图，却已经是时间不允许的事。移动鼠标引导兵线倒是可以很快，关键是要靠角色动作来拉视角时，那一下子就被拖累了。结果最终兵线形成的结界到了悟道君这儿就从他身边绕过了，看起来像是畏惧此人一般，而在众玩家眼里，这不只是一个失败，还是个挺可笑的失败。当时就有人已经笑出声了，这笑声对赵玉哲而言自然是像打脸一般。没有比杀死叶秋大神的角色更能体现他的水平了，但悟道君是牧师，战斗中肯定不会来一线，肯定会受到保护，要击杀难度很大，难得现在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去控制，哪想到人家不需要援手就这么把他的兵线给限制了。赵玉哲虽是职业圈里见过世面的职业选手，但如此夸张的意识和判断也是从来没有见过，一时间都有点恍惚了。但在马踏西风的眼里，兵线虽然最终没能圈到悟道君，但好赖也是把相当一部分人给挤住，这12秒的时间浪费到实在太可惜了。赵玉哲既然已经决定了要从最棘手的这一面强突，他多说也是无益，干脆就抓此机会开始突围吧。 上！ 马踏西风此时团队频道里一声令下，精英团的玩家那也是网游界的最高水准，这样的战绩早就看在眼里，指令一下没有迟疑，各种技能立刻轰上出去。站在最前的悟道君自然是首当其冲的攻击目标，这大混战中那都是哪个顺手就打哪个，真没太多人理会谁是谁。突然百来号人发动攻击， 就是叶修也不能无视。武道君连忙抽身回队，一边给自己套上恢复术。面对如此多人的奇功，很多人都会觉得走位风骚也是无用，两点之间线段最短才是真理。但看此时的悟道君却没有这样埋头往队里死跑，依然是有选择的折线前进。众人看不一会儿，也随便看出门道了。悟道君的走位虽然没有避免伤害，但是他却躲掉了那些攻击密集的伤害。如此步履艰难地冲回本队，悟道君的生命都已见红，而后说出的第一句话是： 怎么没人给我加血啊？ 大神也需要加血吗？大家都愣了一下，刚才只顾地欣赏大神怎么从那么多人的齐冲下逃命了，确实没有人想着去接应去加个血。现在听大神这么一说，众人顿时也发现真险呐！这大神如果不是这样有抉择的闪避高伤攻击走位，这会恐怕已经死半路上了。原来大神面对这样百来人的冲杀压力也很大嘛。大家还这么想着，团队牧师却已经匆匆给悟道君把血回上了。呼啸山庄的人已经很扑过来，赵玉哲也结束了发呆。焚烟井这个元素法师蛮横地冲在最前，法术释放配合走位节奏，看起来好像一直保持着移动施法状态似的。其实是节奏控制的好的缘故，赵玉哲毕竟还是对得起他最佳新人这个称号的。在他的眼里，悟道君依然是他的攻击重点。方才团队发动冲杀时，悟道君一下子陷入险地，结果那会儿赵玉哲却是跑去发呆去了。等他反应过来后也是捶胸顿足，这才是击杀悟道君最好的机会啊，自己居然错过了。他倒是没想到，他这边只是他在发呆罢了，悟道君那边却是三个工会的人马集体发呆。悟道君被百来号人追着狂扁，居然还看戏一样，一直坚持到悟道君冲他们面前了。 一二三四队挡一下左边，六七八队的元素巩固一下右边的兵线，其他人配合小赵向前冲。 马太西风在不断指示着队伍。叶修他们这边面对对方的冲杀，本能的也是进行了一些反击，不过马太西风所料不差，此时除了一展天下的人，其他三家俱乐部工会的玩家多少都意识到了，对方要走就走呗，拦他做什么？他们显然也没意识到他们四家人的认知上有点偏差。三家俱乐部工会很从容地以保存自己实力为主，并不准备强拦。一展天下的玩家却是愣头青一样的和呼啸山庄冲上对杀。遗憾的是，只是他们的话那和呼啸山庄比到底还是差了一些，无论玩家的水平还是角色的实力。而这一冲突，双方都没有什么战术方面的布置，短短几秒就已经相互碰撞到了一起，玩家水平角色实力一下子就成了决定胜负的分水岭。一战天下的玩家单扛不住，被呼啸山庄一下冲开了个缺口。赵玉哲的分烟井尤其耀武扬威，这家伙也没想到其实是因为对方有四分之三的人出工不出力，还觉得这一次自己的爆发终于是犀利了，直接就把对方这么多人轰开了。赵玉哲确实是挺犀利的，他的技能攻击不会像很多玩家一样在这种混乱的场面上没章法，他有思路，总是能瞅准要害，操作又快，确实帮呼啸山庄树立了不少优势。马踏西风却是目光老辣，一眼看出那三家同行都在放水，就是这有大神坐镇的一展天下有些呆呀。不过有点呆更好，不然真随便就放水冲出去，马踏西风还真怕赵玉哲看出问题又搞什么幺蛾子。现在这样 应该正好满足这小子的自尊心，顺便损失也不会太大吧。 飞燕井，飞燕井，急火把那小子打掉。 一展天下这边的人确实有点搞不清状况，解读战场倒是很容易看出分烟井的作用，此时正死命地招呼大家不服一切先冲了这人。 不用拦了，随便意思一下让他们过去就好了。 叶修的指示其实早就来了，但问题是他也只能做出指示，总不能手把手地操作每一个角色。一战天下的玩家现在被冲得太凶了，实在有点骑虎难下，让一让可以，但没人想把自己直接搭进去啊。 血少后撤，骑士顶前掩护，治疗加好血，近战之夜左右分散，整体保持后退。 叶修一看让这些家伙直接相让，他们好像操作不来的样子，只好具体部署。他这只是和团队里吆喝的干掉分烟井比较不一致，但干掉分烟井只是在没人指示下有人出的主意，不属于团队指挥。而叶修用悟道军发的言，在团队频道里可是挂着团队指挥称谓。看到如此称谓说出的话，那分量和其他玩家瞎嚷嚷可不在一个级数。一战天下的玩家连忙严格按照叶修的指示去做，他们的攻击一下子就收敛了，乍一看像是被呼啸山庄打蔫了一样。马踏西风瞅这变化，一时间也有点拿捏不准，这是一战天下要回避战斗了，还是要蓄势再反扑。按理说有大神在那儿坐镇，应该意思一下就完了吧。他这正着想着，赵玉哲却是不管这些，对方攻击收敛，让他有了继续前冲的机会，立刻继续猛冲上去。这最佳新人的厉害，一战天下的玩家算是彻底有过体会了，一看这货还是不依不挠地冲上来，顿时也有点慌乱。 赵玉哲又来了， 无数人叫着。 包子，给他一砖头。 叶修指示。 Yes sir。 包子立即出手，天上地下谁也不知道流氓从哪里取来的板砖又一次出手了。